以前我會聽對家嗰、那個好即係就好似教會咁嗰啲人， 哦，唔好 即係嗰啲後生人咧，係啊，即係其實教會就並唔係除咗耶穌以外就係塵啊嘛，佢就係嗰陣咯。 哇！呢個金句，記住阿 Len 閃低佢，不斷咁碌，記住阿 Len 閃低佢，不斷咁碌，記住阿 Len 閃低佢，不斷咁碌。 香港人，你為何要認命？ 好啦，咁啊又翻翻嚟舊事好啲，咁啊頭先我哋好沉默，因為大家都要休息一下，真係唔係頂唔順，因為儲唔到氣啊，講到喂，除咗睇鹹片之外咧，我仲記得另外一個令人諗起性嘅地方咧，就係信和啦，信和，因為嗰陣時樓下咧唔知點解有啲人咧瘦瘦削削咁咧，喂死嘢死樓。四樓，嚟睇埋你揀男博女 上，咁 嗰啲咧， 你知點解把聲會咁啊？ 食得多白粉啊嘛， 因為食白粉冇乜氣咯， 係嘛？ 呢個方法最慳氣咯，所以第時我做節目都要咁樣做啊！四樓四仔， 四樓四仔，嚟睇埋你揀男博女上，人狗， 係啦， 人狗，係。 嗱，我點解話信我咧冇乜記憶咧？嗱，其實信我未有呢啲嘢賣之前咧，我喺租個單位。就搞啲好前衛嘅，就唔會講啦，即係蝕本收場啦。咁因為咧， 冇人幫襯過喎、 啊。信和最興唔係錄音啊， 咁冇 唱歌啊，未有卡拉 OK 啊當時。你唔係又話 我冇玩過你嗰、那個，我都試過租過另外一啲咧錄音室，咁啊錄音，即係你知啦，個個小朋友都有個明星夢啊嘛。 係啊，冇錯。 繼續。 喂，咁咧，因為信和最流行嘅時候咧，我係入緊行啊。即係嗰陣時就係其中一個經典咧，就係咧有條女咧，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啦，係竹星妹嚟嘅，但係其實大陸妹嚟嘅。就扮竹星妹就好放嘅， 張秀文啊？ 唔係，出拍過一半套戲啦。咁身材好好嘅，個嘴唇嘟嘟，好似 Angelina Jolie 咁嘅。係。咁係好 proud of 自己的嘴唇嘅。係。但鹹濕佬唔 proud 噶嘛？呢啲即係唔覺得過癮噶嘛？係。咁於是乎咧，佢就有個創舉咧，就係咧喺有線鹹濕節目咧，佢就有一條片咧，就喺信和門口除衫。唔知道你有冇印象？ 冇啦。 咁咧， 因為有線係要 subscribe 先有。 佢所謂除衫咧，就唔係除曬嘅，佢著啲好似 Fifth Element 嗰啲帶衫。 係。 咁我好索啊，其實即係嗰個身材咧，兼夾喺信和度揭開嗰件乾濕褸咧，咁就喺度擺幾個 pose 影幾張相嘅撇咯。 夠啦。 咁最好笑咧，跟住咧嗰陣信和條傻佬咧，係牛咁啊咁啤住佢喎。你唔知佢係上咗電啦，食咗白粉啦，完全冇意識地，佢喺摸心佢咁樣啤住佢，直頭擺曬 pose 咁嘅，我影曬嗰啲片，如果彎出嚟，我試下 upload 上去啊，好好笑啊！咁咧就嗰陣時，我就係、是、嗰、那個期間就係自己喺嗰個行業裏面好悶，好即係冇傾訴嘅對象，因為咧當你全職做呢啲嘅時候咧，我覺得係一個災難嚟嘅。 我都覺得係啊！如果你變咗 你分享一下你係咪做過先？ 我未做過，不過即 係幻想到啲咩？ 我幻想啊！你喂，我你對得多，你見得多，其實你係厭嘅。 嗯， 我即係呢好單，好直接咁諗咯。我唔知道你係咪因為呢個原因啦。 啊嗱，我其實嗰陣最慘咧就係咧，你每日拍約都係嗰啲女性，翻去剪又係嗰女性，夜難人靜，你想 J 下咩？完全冇興趣。即係你其實剝削咗自己 J 嘢嗰個心情。嗰陣時有女朋友，但係關係唔好啦，因為佢真係唔中意你做呢啲嘢。咁、但係其實我咧就可能即係中意做呢個行業多過同女朋友一齊去街咁樣。即係所有啲時間用嚟剪曬片啊，又或者拍嘢啊。因為嗰陣時咧冇乜人幫手，得一條友踩曬咁多嘢。咁、於是乎咧，嗰陣時我發覺最大鑊就係咧，喂！即係翻到連自己一個自己空間都剝削埋，因為其實有時你去 J 咧，並唔係話你有性慾嘅，即係想靜一靜，想沉澱，突然間嗰個 moment 唔諗嘢啫。即係我嘅定義就係咁嘅，並唔係鹹濕嘅。連嗰個嘢都剝削埋，諗下幾痛苦。咁於是乎咧，我就夾帶師徒啦，我同個老闆講：喂，我揾埋人頂我噶啦，你唔使留啊，我要走啊，因為我職場咧就已經即係嗰陣時好冇癮地咧，就應承咗做翻電影嗰啲行家咧，話有套戲話上北京，我即刻去，喂即刻去，因為想離一離我香港，咁一日走就走咗去北京，咁咧香港我介紹俾佢嗰個朋友咧頂咗一集一期，跟住之後佢又冇做啦，咁間嘢都執埋啦，咁我當然喺佢心目中我整咗契弟啦，賣甩佢明明兄弟嚟噶嘛咁樣，但係喂你都要為我自己着想下㗎， 人生仲有污點嘅，係咪先？喂嗱，另外就。啊邊度咧？喂、哎，其實頭先講 J 咧，我諗起一個問題。喂 ，J 用咩對象？嗱，我就通常係睇書啊，細個睇書啦。咁後屘又睇 咁媒介嘅發展就令到唔同嘅。嗱，以前 所以黐咗啫，所以黐埋喺葉耀。 你知唔知我最細個嘅時候咧，連咧東方嗰啲 boss 漫畫我都得啊！ 咁 幻想力幾 強？財叔得唔得啊？大佬， 財叔就唔得，因為 boss 漫畫咧個 boss 個秘書好索噶嘛， 好似係， 係咪先？係，即係要有個性徵有曬噶嘛，唔通 J boss 咩？ 喂，以前明星你講性徵咧，以前明星你覺得邊個有性徵嗱？你與你數嗱，我就數得後時少少嘅，例如話邱淑貞，係呢個啦，扭曬啲性感啫，我 係唔係都係嘅？我最細個嘅時候，我覺得我就係 J 樣嘅細個。咁嗰啲歡樂今宵有啲，雖然嗰陣時未識 J， 但 深深斑斑啊， 唔係呢啲啊，唔係深斑斑，我覺得係劣質少少。嗰陣時有個叫潘盈子啊，我覺得好傻。 OK OK， 即係覺得呢啲我覺得靚啦。咁同埋嗰陣時有個嗰個好型嗰個女咧， 廟軒人， 廟軒人啊， 哇！廟軒人你可以幻想到， 我幻想到 啊。廟軒人，我會幻想佢同我做即係女朋友啊， 即係細個冇乜呢個概念嘅，即係中意呢個姐姐咧，總之 係 即係覺得好型，即係唔係淨係性徵嘅，型都好緊要。 米雪得唔得？ 米雪就麻麻地嘅，反而雪梨都 OK 係 咪啊？ 係咯， 啊都幾識食。 咁跟住咧，大大地咧，即係大個咗咧，即係以前咧細個好強橫嘅，唔使物料都可以追到嘅。即係完全靠幻想都得嘅， 係 細個，但係而家真係完全喪失。而家真係想固然唔得啦，仲要咧即係吸，即係你唯一 要係 facial， 你都仲要係某一種先得啊。我就真係而家簡直退化曬，我一定要 POV 先得。 喂，如果咁講，你 即係第一身， 喂大鑊啦咁樣。喂，據聞話咧捐精咧會俾本嘢俾你參考嘅。是不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 捐过。喂有没有听众知道 有捐捐的精华声 华声我知道是不是有些书给你参考或者用什么 material 给你 参考。我还是有淑贞的应该。 他不给我那些什么日历那些铁饼你。 小心大 家。大佬还是这个潘盈子 陈启宗。哇陈启宗不得太华大。喂即是其实现在呢即是譬如看 AV 这样的。你有咩系列你特別 like 嘅？ 我都係睇日本嘅。 我知道，即係有好多系列噶嘛。 我而家中意睇如果即係俾我揀啦，我會揀啲 massage。 哦，即係 即係中意蘇人喎、 啊。啊，即係 係南方女喎、 啊。哦，即係風女嗰啲係嘛？ 係嗰類啦，係啦，即係比較南方女嘅 鬼定日本？ 日本嘅 日本嘅 鬼比較少嘅。鬼比較少。 喂，其實鬼咧嗱，即係講翻 AV 界咧，我亦都幾專業嘅，有留意嘅。即係其實而家鬼咧，佢個。佢行業啊，個 figure 真係好恐怖啊，跌到剩翻五分一嘅生意啊，咁變咗，因為美國好守規矩嘅，佢所有咧入得呢行咧都係俾工會限制嘅，一定係工會裡面嘅人先至準做呢行嘅，咁所以咧佢失敗係咪呢個原因咯？因為工會做永久職業嘅時候，即係因為譬如我做女優咁樣，我想做永久職業嘅，咁我梗係要補下身啊，所謂補身就係隆胸啊，咁保齡球咁大嗰啲。是得啲地盤佬同埋貨車佬鍾意睇嘅啫嘛，一般人斯斯文文都唔會鍾意睇保齡球㗎。咁但係最慘就係成個行業都係充斥住啲保齡球。咁變咗啲人覺得唔好睇囉。 仲有一樣嘢喎，我覺得 咁咪輸囉。 就係媒介，正如好似以前嘅傳統要睇 CCTVB 或者聽電台咁樣，我而家都要聽網台啦。好多人都會自己拍擺上去，好多㗎，其實好多。 呢個真係要多謝陳冠希 係嘛？ 即係陳冠希就帶嚟一個新希望，即係唔係製作者一身嘛，睇製作者嘅噩夢 夢壞。 因為陳冠希嗰幾條片咧，大家都等緊啦，都係得相啫。即係原來知道素人兼夾素人嘅明星嘅流出係最好睇嘅，大家都覺得，因為有真實感同埋生活化。咁反而嗰啲咧，日本就算嗰啲製作點好咧，個時代過咗啦，你都好難挽救得翻呢個行業咯。 嗱，你講起日本啊、香港咁，其實咧而家大陸咧。佢嗰個嘅色情文化咧，係好勁嘅，勁到你唔相信。只要咧，即你諗下咁，佢嗰、那個即係嗰個 firewall 咁犀利咧 ，search 嗰啲咁犀利，佢都仲可以有好多網站咧，即係鍥而不捨咁。 你有所不知啦，鹹嘢邊度夠政治嘢咁恐怖啫？共產黨覺得 佢寧願放一放你啊？ 唔係，佢唔覺得不足為患啊！你咪由你鹹濕咯，即係我要搞運動啊，自然會拉你。總之你平時咧，喂，你試下你講六四八九。 佢會拉你容易啲啊，抑或你真係赤身露體 post 張相上去容易拉你啲啊？咁啊，梗係唔使講啦！你八九六四條最大個剝衫， 如果你到 千倍啦， 如果你到整套鹹片上大陸叫六四縮一燒，咁你真係死得啦！ 喂，咁啊想重死啊，即係多個理由俾佢整死你。 喂，戲名好多喎、 啊，戲名啊，梗係陪住成長添啦呢啲。 有咩戲名你記得啊？ 我最經典最經典點咧，就係插班女學生。係， 我覺得呢個插班啊，即係咧。即是你根本是真的雙重意思啊， 好有文化， 好文化真的。另外借宿一宵呢， 還有如膠似漆呢， 我這裡看著的大欖膠野公園，我覺得大欖膠野公園呢，你聽下去好像沒什麼東西樣，是不是？ 其實改這些名字的人真是挖通心思的。即是以前呢，不用三級制或者不用這樣避忌，原因就是小孩聽了又如何。我大欖膠公園細路仔聽都冇嘢噶，你識聽嘅人先知有嘢啫嘛。譬如你插班女學生，個細路仔翻學都有噶啦，呢啲幾生活化，咁啊唔使避忌啊。即係嗱，呢班創作人咧，我真係俾個 credit 嘅。我有個朋友咧，就係作呢個名嘅。地鐵有色魔咩咩打咩 魏家伙， 魏家伙地鐵有色魔就係佢嗰個年代。 咁同咩咩波叔馬利啊啲咁樣同一個咩啦？ 波叔馬利係食個歌名啫。 係同阿達哥又嗰度響嗰度咩啊？破壞王又講咗咧， 邊咩王啊？ 破壞王啊嘛，破壞之王同周星馳佢話：咦，都北失馬你又點啊？ 係咪真係有呢套㗎？我真係唔知啊！ 我點知啊？ 嗱，咁仲有好多鹹咩咩插埋嚟啊？ 咩放咗殼攤翻鑊 啊？呢啲啊純粹係 即係真係純粹彈壓啦。 咁但係其實嗰啲戲名咧，嗰個意思啊同套戲完全冇關，可能一兩個 shot 啦。其實佢哋冇睇過，因為我問過佢咧，話睇啲劇照買個片翻嚟。你點套套睇啫？咁多， 同埋呢啲愛情動作片，基本上， 但係佢都係講 冇乜橋噶嘛，有冇橋嘅先啊？覺得有冇一套？ 唔係人哋拍呢套戲，梗係有橋啦。但係問題你改個戲名係唔使負責噶嘛，冇人走去 complain 你。喂，咩學生妹成套戲得個 shot 係學生妹，冇人咁樣走去投訴噶嘛？投訴係有傻噶啦。 但係呢套我覺得有喎，萬事起頭難。 係， 但係问死到啦！可能佢嗰套嘢出嚟讲过， 咪就系讲下条老坑。 系啊，可能系你个 friend 嗰套。 系系系，咁又好精彩啊！嗰阵时，喂，就系胜在嗰阵入回远线一打开你缺口咧，哇！香港其实好多朋友咧，即系都系，即系我谂九十年代啦，尤其是咁八九八十末九十年代就全部都系睇呢啲咸戏。嗰阵日活咧，即系我其实某程度咧，虽然嗰阵时已经有四仔，未必四仔嘅，即系三仔做 L D 啦。咁嗰陣時，但係我相對個電影個尺度同埋 LD 個尺度咧，係各有不同嘅。其實我某程度中意睇電影多啲嘅。因為嗰陣時電影咧冇格仔打噶嘛。佢係靠個花樽遮一遮啊。係靠個意識啊，靠啲表情啊。 所以佢會更加用翻個表情同埋用翻嗰啲場景嚟。係 啦，冇錯啦。 而你靠咗嗰個格仔，喂，唔使啦，後期做。 照做， 照做。 咁後期遮格仔啫。喂，真係兩回唔同嘅事嚟嘅。即係另外有樣嘢，佩服日本仔咧。就日本仔對於佢嘅行業咧係認真到咧，即係佢唔理你話不道德好咩都好，但係總之咧佢孭咗呢個責任上身咧。喂，佢真係雕龍畫鳳咯。 有個問題我 玩得盡喎，真係。 我擺喺心裏面好耐啦。我睇下你知唔知啊？喂，嗰啲真係喺地鐵度拍嗰啲咧。 假車廂嚟㗎嘛？ 假唔係喎， 咪有兩種嘅， 你做唔到咁真喎。 大公司咧就唔會喺户外嘅，因為喺日本都係犯法嘅。你知唔知有個最殘酷嘅系列咧，就係喺個地鐵度，成班馬佬成班執男硬射完條女之後，㧬佢出去啊嘛？你冇睇過啊？ 我真冇。 睇到人真係有啲唔開心，睇有啲傷感㗎，因為佢成面嘢，仲要喺個地鐵站嗰度，仲要有條友啊喺個月台度招呼啊，影埋佢個失落嗰個樣喎。好殘忍嘅， 呢個係好，呢個我都過唔到啊！ 咁大公司嗰啲咧，就即係我諗大家睇《盜文集》都知啦。咁佢哋有個車廂就假嘅，就出邊咧添曬啲磨砂玻璃咁樣。咁個啤梨啡全部都請翻嚟噶啦。咁嗰即係日本有啲影城係咁嘅。其實香港都有喎，知唔知啊？香港都有假車廂嘅。 咁啊？ 其實新藝城咧有個假車廂喺葵興地鐵站、葵芳地鐵站附近嘅工廠大廈嘅，我睇過，好笑嘅，好似台橋咁嘅，即係成個車廂側邊突咗啲木條出嚟咧，就係俾人熬咯，即係熬即係船底咁嘅。 哦， 咁熬到裏面咧，即係好似架車喐緊。 咁後邊使鋪藍色紙，然之後等佢 因為佢就係有啲射燈咁樣，即係經過 做到嗰個經過先啦。 係啦，咁咧即係原來香港係有嘅呢啲行業，但日本咧佢連普通嘅鹹戲都有嘅，即係佢哋呢個工業咧，亦都係揾唔少錢嘅。 其實日本 佢哋製作呢啲咁嘅，根本就係人哋其實佢做咩都 好認真， 好認真㗎嘛。 同埋你西片嗱，即係以前最早嘅時候，歐洲丹麥光雞出曬名啦，德國嘅鹹片四仔出曬名啦，即係嗰陣時嚟去都係啲女仆啊咁成。其實日本人咧模仿咗女仆呢樣嘢，就係模仿德國嗰啲片啫嘛。咁跟住青出於藍。嗰啲片種多到咧，即係其實喺九十年代已經徹底咁樣 KO 咗啲歐西嘅名片㗎。 哇！我最黑過我試過咧，網度見到一條片咧，係七十歲阿婆。 嗯。 哇！大佬，即係我直情呢啲哇飛。 我就明點解你會睇咯。 咁你見到片頭，咁你咁佢有片頭有 PV 㗎嘛？ 其實佢好就好在咧，佢咩層面啦，咩市場空隙佢都涉獵到嘅。 嗯。 即係佢又唔驚蝕嘅，即係翻咗可能蝕㗎嘛。係。咁你講到一啲好 niche 嘅片種啦，覺得有套咧好欽佩嘅，就係、叫做誒《裸子大陸》。 嗯， 你唔知啊嘛？ 梗系唔知喎。 其實裸子大陸咧，就係、有好多人咧，你譬如你 search 香港裸子大陸，你又會見到高海寧啊，唔知點解。原因咧就係有一屆世界盃咧，咁無線嗰啲阿姐仔咧就去曬非洲嘅國家度拍嘢，咁啊成班非洲仔捧起條女咧，咁咧裸子大陸咧就係專去啲盲方嘅國家， 冇咗衫， 就同嗰啲人做啊，直頭係。开头我都以为系 咩边个拍噶？ 日本仔啊！日本有个系列咧，有两间公司拍紧，叫做《裸子大陆》，而家出咗八集定九集嘅，因为好难拍嘅，你要搭飞机搭好远啦，就要打防疫针打到你懵啦，佢哋都攞命搏过，又唔戴套啦。哇！同埋开头我以为，切搵啲美国黑人扮嘅啫，因为即系文明啲 嘅， 有啲摄晒个嘢落个下巴度啊，吉穿喂，你文明嘅黑人点会做呢啲嘢？哇！一集就睇恒河啊，哇！见到都惊啊，即系你令到你，即系令到你好钦佩佢嘅地方就系、是，喂，佢哋真系认真到咧，佢哋系人类学家咁样啊。 喂，佢不嬲人啊！我家你我哋嗰次前嗰幾集都講話呢個咩啊城寨，即係講緊嗰個真城寨，佢哋收錄我哋嘅資料係最多，影嘅相最多，人哋未拆之前做曬所有嘅 documents 喂，佢真係揾真人去做，同埋咧佢大嘅篇幅就唔係博嘢嘅，大嘅篇幅就係同人哋一齊進行啲儀式啊、拜神啊、整嘢食啊咁樣。咁佢入到房咧，就揾好似配種咁啊，即係就係人類學嘅 project 嚟嘅。咁配種配個黑鬼咁樣，咁入到嚟嗰黑鬼仲驚過嗰個女，因為佢哋真係唔知道要拍嘢噶嘛，可能或者俾錢佢先做噶嘛，唔請我做鴨噶嘛。 咁可能佢哋都可能啲 咁，同佢亦都同時驚你有啲咩病菌惹到佢噶嘛。 同非洲可能好多都係回教咧，又 唔係佢唔係冇教嘅，就係土人嚟嘅，堅係 堅土人啊！ 你真係去 search 啊，裸子大陸啊， 裸子大陸各位， 喂，即係呢個你真係唔到你唔佩服日本人嘅真係。 所以你頭先講嗰套咧，顏射然之後推佢出去咧，我懷疑呢套啊，假妹多多包含啊。合 有得先，唔系呢冇名嘅嗰啲， 冇名我 嗰啲系有名，即系日本嗰啲系列嚟噶嘛，即系日本好多恐怖嘅系列噶，例如水地獄啊，即系专系玩虐待嘅， 系 我呕落你个口，你呕落我个口嗰啲，哇嗰啲都 唔好讲，唔好讲黑过啊！例如话最多嗱，收尾我哋有个 term 叫人妻啦， 系 一定系嗰度出嚟噶啦，人妻 你知咩叫团地妻啊？ 我真系唔知 喎， 团地波子， 你知呢个系列都几流行噶嘛？其实在80年代非常流行的团地妻，原因就是日本的大企业呢，他呢就包办了所有员工的福利， 福利 包括住啦你老婆的社交活动啦，例如有些插花班啊，整嘢食班 啊，插 班生啊，就他已经预备了的，即总之整个譬如三菱重工这样，你设在这个厂房附近呢就有几层 building， 就给了那些员工在那住埋的，咁啊租啊成啊啲好安心做嘢啦，老公唔使錢租嘅。咁咧，嗰佢老婆大鑊啦，成個社交咧都係喺個屋村嗰度進行曬、 嗯， 買餸去就有超級市場。咁總之你好難出到去有社交啊。即係當然日本大男人 有性交咧， 佢就唔考慮到呢一方面噶啦，兼及啲老公安心啲，唔使你走出去咁樣溝勾佬咁樣。因為嗰啲佬咧，即係好長時間做嘢，做完嘢唔翻屋企又去。佢就喺度扮勤力咁樣，咁變咗咧好多時咧，嗰啲團地妻咧，團地妻就係話住喺宿舍嗰啲女人，就唯有咧，哇飛來馬我整水喉喎、好壯健喎、通渠喎、喂正喎、咁咪成日都同嗰啲人搞咯，即係套套都係同嗰啲人搞咯，可能整天花啊、園藝啊咁樣。 我覺得必有事出必有因， 原因就好多呢啲 case 咯，真係。 其實係真係有嘅，其實又要借一借嗰個嘢用一用啊，咁。 我呢個真係我朋友聽翻嚟嘅，咁啊真假我就決定唔到啦。即係大陸咁啦，其實佢都試過話佢未結婚啦，嗰時跟住溝咗個少婦啦，跟住個少婦同佢嗰陣時咧，就直情望住佢兩公婆個結婚相喺度，即係其實 啊， 即係一路一路嘢，一路咧就喺度誒嚇喺度搞。咁其實根本是現實生活做到出嚟，然之後 inspire 佢再繼續做多啲。喂，我其實有啲嘢我真係好想講埋佢嘅，又驚我講唔曬。 係你預備咗好多 topic。 我有好多 topic 㗎，嗱，例如話咧，你有冇覺得有啲咩娛樂圈咧特別嘅怪事？ 哦， 即係同性有關。 嗱，我對上， 我想爆多啲。 喂，怪事咧，原來咧，我就冇經歷過，因為我做娛樂圈即係所謂咧拍電影，唔知算唔算？即係我做影硬照嘅。咁咧就都聽聞好多嘢嘅，特別早排同一個名編劇啊聰咧咁樣，咁咧佢話俾我聽咧，佢話原來咧做幕後咧都有女明星可以同佢一齊，即係巴結佢有一食啦，直接啲啊！佢話原來食到女明星嘅喎，做後幕後都 你知唔知大陸啊？佢即係聽呢、這個好精好真嘅啦，即係就算。冰冰嗰啲咧，好多冰冰個大佬先。咁咧，就算佢想即係自己燈光打靚啲，燈光就一食啦。 喂，就係咯，我真係幻想唔到。 哎呀，你要擺啲身體回響證啦。 因為見到燈光佬啊，通常都好粗豪啊，好著衫啲品味唔係特別高啊， 攞住啲青島啊咁樣， 同埋走身汗，同埋有啲油鴨嘅 feel 噶嘛，即係成身立曬咁樣咧。因為你做燈光實立㗎，係你對盞燈又咁熱，又擒上擒落咁樣。系咯，喂咁咧，但系最奇怪咧，嗱，都系有个诱因啦，即系你打灯打得靓啲咁样，即系呢个出晒名啦，都系同人 P A 都有得食噶， 茶水有冇？ 嗱即系首先讲下咩叫 P A 先，就制作助理，制作助理其实好低级嘅，低级到咧，喂你 book 三只狼狗嚟，又系你 book， 喂你睇景去嗰度，你攞锁匙又系你去攞。 我做過，冇講。 你做完 PA 之後，喂，拍完啦，交翻鎖匙去，又係你交鎖匙好大鑊噶，即係人哋睇我嗰陣，喂，做咩成地血噶？喂，做咩啲地板叫起曬噶？好大鑊噶，做 PA 真係，即係任勞任怨嘅，但係都有得食喎。 唔係嘛？ 跟住點解咧？但係我做電影嘅時候咧，啲 PA 真係地位好低微嘅，點有得食咧？原來啦，聰咧就話咧，電視台嘅制度唔同嘅，原來電視台嘅 PA 咧係要做埋。排啲更啊，即係譬如啲電視劇咧，係人即係冇人性地咧， 明白？ 車輪咁樣轉噶嘛，喺廠度拍喎，日又得，夜又得，總之咧，譬如嗰套劇好講嘅，咁你哇係咁拍拍拍拍拍拍，咁咧嗰啲更咧日頭同埋夜晚都係喺嗰度拍嘅，咁於是乎咧有啲阿姐咧就可能出邊有外快嘅，咁佢自己有個 schedule 嘅，咁佢就同個 PA 夾嗱拍檔啦。我又出去剪彩，又出去跳 aerobic， 又見記者咁樣。如果你編到日頭，咪斷曬米路咯。咁點算咧？咁跟住咧，嗰個 PA 仔咧同你寫間期嘅時候咧，佢如果你賄賂佢就大鑊啦。即係如果俾佢知道，即係廉記成日及住呢啲噶嘛。你睇陳志雲幾多周身氣，你就知啦。 係啊，要陳志雲嗰單嘢。 咁於是乎佢點樣報答咧？ 攤翻鑊， 咪就係咁咯！哎呀，而家先知呢個消息。如果唔係嗰陣時候做編劇， 嗱，你係講開啊啲姐仔有啲外快啦。咁我講一個陳年往事啦，陳咁咧，佢就當年咧，佢拍到嘅富華嘅咁啊電視劇，佢係第一個咧露，即、就、係、是、叫濕水露點嘅女明星。你又話未？你話 哦，知啊，食龜苓膏嗰個。 嗱，我篤曬㗎啦。咁咧，據聞嗰陣時咧，有個，我唔敢講啊，真係太 三個字都唔敢講。做口型啊嘛。 咁咧就同佢就嚇開心咗一排之後咧，跟住又叫佢寫張支票啊嘛。叫佢開票，即係俾佢自己填密碼。 你係咪睇新知的資訊？ 你是但啦，你咩當 juice 嘢聽下咯。咁嗱，咁開咗十皮咁啊，跟住係俾人。啊，梗 系。 咁另外一個堅嘅，咁呢個我朋友聽嘅，咁就有一個咧就已經死咗，叫羅嘅神童。 哦， 係，咁咧佢就 有白玉瘡咁 啊。係啦，咁啊，咁佢有個，哎呀，真係呢個唔講得，有一個 君咁咯。 街，大王。咁咧有一次咧就我朋友嗱真㗎，佢因為咧佢就同我個朋友咧就 friend 嚟嘅，就同我講話，耶嗰個，咁咧就。同我去上船咁啊玩啦，咁啊叫佢 燒啦。咁跟住咧就突然間吹咗下，突然間停咗喎，做咩事啊？ 加錢？ 唔係啊，跟住啊，哇有沙啊！又有艇嚟噶嘛？啊、上咗岸有沙啊，要再停過咯。啊、喂，不過呢啲咧， 咁你朋友點知咧？ 兩條友飲開嘢吹水，佢講好多嘢噶，佢仲有好多啲。啲富豪啲 哦，即係阿嘟嘟嘟咧就自己爆， 係羅 係 佢自己爆嘅，因為呢度威噶嘛、 哦。 其實你諗下啦， 完唱 你搞完 唱 搞完搞完呢啲嘢，其實你想為咩啫？你諗下啦， 虛榮啫都 虛榮啫，咪係一嘢咯。 喂乜啊？君唔係真心嘅咩？好似係嘅喎。 咁可能唔知啦呢個，但係就有沙呢單嘢， 越唱越真心。 有沙我真係覺得好笑。 但係其實我幾欣賞個女藝人嘅，佢嗰陣時有套劇咧，我雖然唔睇劇，但我有時唔好彩地睇到佢飾演一個弱智咁樣咧，其實真係做得好好。 係、 喎，同埋佢有做日本片嘅，即係我睇日本嗰啲神古怪啊殺手阿一，佢又揾咗。 哦，嗰度幾靚。 不過其實做得好好嘅，佢一個好演員嚟嘅，即係可惜， 因為唔係可惜嘅，又可能佢真係真心中。 唔係，其實真心欣賞呢個藝人嘅喎，即係好過好多咧。有啲又唔識做戲啊，又淨係靠權貴啊，淨係靠細集啊咁樣攞到個位咁樣阻住曬嗰啲啦，係咪先？ 哇！即係邊個啊？ 大把啊， 係嘛？ 你不如講邊個唔係咧？係 嚇。为咗咩讲啊？ 冇啊，大把噶，你都好多嘢未讲完嘅。 好多嘢讲啊，呢啲喂冇 乜。咁娱乐圈咧，其实我亦都听到好多咧，关于嗰、那个嗰、个阿哥嘅故事嘅，即系专系系啦，即系嗰个咁好多呢个故事嘅，即系精彩到精彩到不得了。即系咧，原来咧佢咧就以同一啲比佢名气更加大嘅明星系玩过系维泳嘅。 仲有咩？ 以前啦，梗系。 哦。 佢而家都仲系挑战权威，唔系仲系挑战 权贵定权威啊？系咯，佢拍八角头， 唔系嗱，佢咧，佢呢个谂法咧，到而家都冇改嘅。 系。 咁嚟曾经有一个国母，佢都够胆搞啊嘛。 打 角头啫。即系嗱，佢咧就好中意权威嘅，即系好中意，唔系好中意明星嘅。后来自己做咗明星，更加癫啦。 權威， 好中意明星嘅。喂，咁咧，佢因為嗰陣時咧，我哋去非洲拍佢嗰套戲咧，咁其實我就唔係佢嗰度嘅 crew 嘅，我係外來一啲另外一啲 crew 咧。咁啊，但係嗰個地方太危險啊，咁咧一定要就算玩都一齊去玩啊。有啲軍隊護送你去玩嘅，即係個賭場嗰度賭錢啊，去飲嘢咁樣揸曬。機槍 AK-47 咁樣護送你去嘅，好多人驚。咁去到咧嗰度咧，因為佢哋去咗幾個月啊。咁佢個 crew 嗰啲人咧，好多八卦聽埋咧，就喺嗰度集散啦。咁我聽到好精彩嘅故事就喺嗰度聽啦。咁至於點樣精彩咧，買個關子先，即係有機會啊，放多一集出嚟，或者等我寫回憶錄嘅時候先出啦。 講真啦，你哋想聽嘅。就多啲 like 我哋個 page， 然之後要求阿探長在，因為其實真係好多謝探長今日，都因為尾聲啦，都要多謝你，因為咧你連撈鐘都唔得閒上你我呢個節目。 哇！星期頭我真係好嘔頭痕嘅， 係嘛？ 因為我嗰啲客咧，全部都係星期日、星期六玩完之後咧，翻到驚死人哋話交唔到嘢咧，就俾佢扯爆咗， 係嘛？ 咁扯到即係嗱，就唔係次次都唔得嘅，但係我預咗啲時間俾佢哋咯，真係。 不過嚟緊嗰幾集咧，有啲仲即係唔係仲啊？係嘛？ 仲咪仲咯？扯都講出嚟。 中啦， 系中嘅。 其他嘅嘉賓，咁啊，有個外籍警司咧，而家傾緊啦，希望佢嚟到啦。 你唔好當我流， 你唔好係。我寫一寫，我同佢夾一段戲咧，係咩咧？咩隨便坐， 飲啲乜咁嘅？ 山勢竹葉青咁，我試下同佢夾一夾先，因為呢個人好玩得嘅。我試下嗱，而家未安排到啦，咁啊好多啦，咁啊今日多謝曬探長，咁啊希望再可以咧分享多啲呢啲嘅。少年歡樂，多謝曬。今日舊事好啲， 好， 拜拜。 Thank you。 依家舊事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事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